Hello，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我是嘉宾集团执行长李淑妍博士。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嘉宾集团创办人李文彬总裁来到现场。Hello， 总裁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嗨，那我们上一集呢谈到了蛮多有关于心脏这一方面的，今天呢再一次的我们要再更深入的来谈一下有关于跟心血管很相关的一件事情，就是血液浓稠这个问题啦。说真的哈，血液浓稠的一个程度呢可以决定一个人他健康寿命的长短啊。那在先前我们聊到了对于心脏部分有补气补心活血，那我们来这一次来谈一谈有关于血液浓稠这一件事情。好，当血液浓稠的时候，血液循环就会不良，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幅的升高，像中风这一类的问题啊都有可能跑出来。那想请教总裁哈，在这个中医观点，在草本的角度这里来看，有没有可能可以让血液变清澈啊？ 我们这个青舒安啊，其实青舒安我在使用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使用台湾的本草，以中药来讲都大部分是从大陆进口的，许多人都不知道台湾的这个植物青草啊，它都是以清凉作用、活血散瘀作用，以台湾的植物青草是比较效果是比较强于大陆的， 这是好消息。所以这是来自于我们本土这块土地的好自然资源。 OK， 那当呢血液啊它变得浓稠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跟喝水不足有关？ 这个当然喝水是一个很重要的，喝水不足的话也会造成血液浓稠，因为火气大的话更容易造成血液浓稠。但是在饮食方面，就是说喜欢吃肉了，肉吃的太多的话，也会造成血液的浓缩吧。 所以像说吃甜食啊，或吃过油也会哈。 过油也会。 哦，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水喝不够，肯定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有些人会觉得说，我水喝不够没关系，我吃菜耶，我拢吃素食嘞。总裁，你有没有遇过吃素的人血液浓稠？ 很多。 这样子哦。 因为他们这个我刚刚讲过了，就是造成血液浓稠，其实火气大，肝火旺盛，也会造成这个血液浓稠。 这样子哦，哇，好特别哦，这以前没听过。一般觉得说血液浓稠就是吃太油啊，肉吃太多，不知道说肝有相关，原来这个火气大也会相关。 为什么会胆囊炎？为什么会胆结石？其实都是肝，因为肝胆是兄弟嘛。 是。 肝与胆是互为表里嘛，肝是脏，胆是腑嘛， 是 啊，它是属于东方之木，它是属于木，所以它是一个兄弟。你肝火旺盛的话，它就会造成怎样？胆容易结石，因为它会浓缩啦，浓缩它就慢慢就会结石。 对，那胆结石的话，就会造成胆汁分泌不足。好啊，胆汁分泌不足就会造成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就会造成肠道黏膜受损，肠道黏膜受损之后，这个肠道里面的细菌啊、内毒素啊，就会跑到血液里面去，然后就会造成全身性的发炎。所以全身性发炎就是火气大， 是一连串的相互关系。 对，所以全身发炎就是所谓的火气大，然后就会造成血液的浓稠。我这样子跟陈博士啊、跟总裁学了蛮多，我已经能够融会贯通了。所以事实上现在的这个精准医学里面所提到，透过生物科技了解到身体里面这些五脏六腑啊的机转，对应到整个中医的论点是完全相通、完全相关的耶。那所以说请总裁归纳一下，就是说从中医观点里面啊，现代人血液很容易变得浓稠啊，是由哪几个原因所造成的？ 这个大部分是饮食啦，饮食肥甘厚味，味很厚重的啦，油腻的东西啦，甜食过多啦，当然没有运动也是会产生啊，完全不运动有感冒的话，稍微感冒就会产生痰啊，有湿痰，也有肉痰啊，有胃痰，也有肺痰， 哇， 有肝痰哦，痰的东西是五脏六腑都会让它生痰， 是 啊，看你吃什么痰，就是用什么的植物来把它治疗， 是 啊，你说湿的话，你就是说，脾湿它也容易生痰了、脾湿生出来痰，它是湿痰的话，它就清澈黏黏的，它就是寒中带有一点肉， 它会黏黏是有一点肉，不然是吃很清瘦，不会有黄瘦，黄瘦就是肉咯。 所以只要有热就是发炎的现象，那其实所谓的湿，中医里面的湿气，也就是西医所讲的细菌这个毒素。那所以这样整体讲上来的话，其实在讲到心脏这一些所有的问题，包括心血管问题，其实全部都是跟肠胃道相关啊。所以总裁，你会不会建议大家说，在补充这种分子营养的时候，其实也要来调整肠道的菌相，要搭配我们的优生菌一起来调整。 假使说你有便秘的话，容易便秘的人，肠道的问题哦，你一定要长期保养。我们的大肠很容易生坏菌，所以你必须要平时就你就要保养，维持它的这个我们的肠道里面呢，好的菌多，坏菌没有，排泄就会很正常，不会产生坏菌，那也就不会产生毒素。所有毒素都是因为坏菌所产生的。 是，所以陈博士他也是一再的强调，他说如果我们肠子里面的坏菌太猖狂的话，他会去破坏肠道黏膜，那黏膜受损之后就会变成所谓的肠漏，肠道破洞。那在中医里面，其实几千年来都有讲这个论点，西医是近年来才发现真的有肠漏，所以他们把它称之为肠漏症。好，那所以说像说癌症啦、心血管疾病啊这一些，好像我们现在所谈到的说，哈，原来这个有火气也会造成血液浓稠，那火气就是身体发炎啊，发炎就是肠漏所产生的啊。好，那所以刚刚总裁讲说 有一句话啦，气闭则肉生啦，气闭塞了以后它就会生肉，肉则生毒啦，所以一切的来源都是因为气闭不通畅。 OK， 所以现在要打通的同时，也要赶快让失衡的这些菌相能够调整过来。 对， 所以最立竿见影的方式就是赶快补充优生菌，然后同时再吃这些草本分子营养， 对， 好，来做平衡上的这种调理。OK， 那总裁您所开发的这个青蔬胺啊，它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青蔬胺其实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让血液浓缩啊，能把它稀释掉，能把它排除，血脂肪太多，它会让它排除掉啊。同时，它也专攻胆结石。 所以听起来很适合三高族群哦。 对，三高的时候用青蔬胺来把它 做调理， 做调理。 所以这样子综合起来，就是说三高族群，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的人，你很需要青蔬胺来帮助你呢排除体内的热毒，把这些血液中的过度浓稠的这一些废弃物能够排解代谢掉，我们血液清澈之后循环就会通畅。循环通畅很重要呢，因为细胞里面的废弃物才会被带出来，吃进去的营养才会被带到细胞里面去，根本就是一个所有健康的最重要基础啦。 对啊， 哎呀，所以说这个我们前面有谈到很多，像说血脂仪啊、肠安曲啊、心东畅啊、打通阻塞补心气，这个都很重要哦。但是如果血液很浓稠啊，循环不好，那个都没有用啦。吃那些补的东西都没有用， 那越补越浓稠， 越补越浓稠。听众朋友有听到了，所以啊，要让自己健康你要先清。所以我们在讲我们的健康法则有和调清补方，这个清是很重要，你要补之前要先清身体里面阻塞的、不需要的这些毒素，不通畅的都要打通，都要清除干净，然后你才能够补进来。所以呢，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一些血脂仪、肠安曲、心东畅 ，yes， 这些很重要。但是当你发现到自己是三高族群啊，你的饮食有油腻的，你的体型稍微有偏胖的，然后你平时就是那种常常坐着、比较少动的，甚至呢末梢血液循环不良、手脚冰冷。而且特别是有胆结石的，你100%就是先使用青蔬胺就对了。 血液浓缩、血脂肪多的话，一定要先吃青蔬胺，把血液的浓稠、血脂肪啊，都把它清除干净。那个血液浓缩也很容易造成中风， 这是一定的啊。所以说在补之前，就是一定要先做清这个动作。那几乎青蔬胺是 每一个人上了一个年纪之后，有发现到自己体型比较胖啦，血液比较浓稠，都是必备的嘞。 对，现在很流行嘛，一有毛病就往医院跑嘛， 是 他们就会给他诊断子啊，检查血液啊，检查说哦，你的血液太过浓稠。哦，你的胆固醇过高。 哦，对，那就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痛苦死了。 啊，其实那个都没有关系，只要心舒安下去就好。 哎，我看到总裁你有放了荷叶、紫草这一些，这个是要做什么用的？ 荷叶本身就是算做胆经，啊，胆经的这一些所有的结石都会把它消除掉。 那紫草呢，是清热利湿之类的嘛？ 那活血散瘀。 OK， 而且可以化浊降脂哈。 哎，对， 哇，这个好棒哦！这些东西，哎，这些都是自然的植物，哎，如果透过补充植物的分子，好、哦，就能够来清除血液中的这些浓稠。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划得来的一件事情，哈、哦，不需要药物，而是能够透过自然植物方式保养自己。那所以说，现在我们也一样的要把这个青素胺呢作为分子营养剂型。总裁对这方面呢有没有什么期待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了。你把它浓缩分子的话，第一点它量少，吃的量少。比如我们的药丸，你要一次，我们是以八粒为准，不会吐的人就要嚼，啊，不敢嚼的人就要泡热水。啊，假如说浓缩成分子的话，它的量就吃得很少。 的确，而且它的吸收的速度也会变快很多。那请问总裁，这个东西是要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青素胺是饭后吃。 那这个感冒的人可以吃吗？ 可以。 哦，这就没有关系了，因为这次是在做清的，好，能够去浊啊、降脂啊、活血化瘀啊这样子的功效。嘿，所以真的很棒哎！我们人体的血液就像我们生命的河流，那血液的通畅呢，就决定了我们健康的寿命哦。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善加运用青素胺这个分子营养的话，那我们呢就可以帮助自己的来清理血路，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通畅，可以避免这种中风啊、三高啊、还有引发其他的这些不必要的疾病。 血液浓稠也是造成高血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因为血液浓稠它压缩，对不对？我们心脏要压缩的时候啊，很难推进，很清澈的这个血液它推得很快，跑得快。哎，浓缩的话，它就比较浓缩，压缩的比较慢，它走的速度慢，它就会造成高血压。 哦，原来如此。所以啊，这些吃什么降血压片这样吃，其实是治标不治本，因为血液浓稠的问题根本上没有解决嘛。好，身体还是持续的在发炎。 降压片，所有一切的西医，我自己本身都5年多来都一直跑医院。但是我跑医院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吃他的药，而是我要了解我的身体的状况。但是一看到他们开出来的药，每一样药都有副作用。你不管吃胃的也好，或吃肝脏的哪一部分的药，就是绝对有它的副作用。 是。 哦，所以这个其实调理来讲，通常是要用中草药来调理才是最安全的。 是的，透过自然植物好的营养来调和我们 的身体。因为我们自然植物它的正品啊，跟我们人体啊是最容易产生共鸣共振的。 是， 它也是天然。我们人类是生长这个地球，这个整个环境，这个所有的草木都是从地上长出来的。啊，我们也活在这个地球上，所以我们的频率跟我们的植物进到频率啊，它是非常。就是等于是会马上就得到共鸣共振，所以它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 Okay. 啊，你用西药，西药都是用化学出来的啊。 嗯。 所有的化学物都是对人体有害的。刚刚讲，你治好了，肝也使你坏了肾脏。 对。 你治好了心脏，也使你坏了你的胃。对呀、啊。 是的，所以还是要以疏解、梳理的方式来让我们的身体呢回归原本的平衡。那非常感谢总裁的智慧，好，在这一系列里面呢跟我们谈到有关于心脏这一方面的知识，然后让我们知道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透过分子营养的补充， 好，让我们找回健康的心。那接下来下一集呢，我们要开始将频道呢切入谈到有关于肝脏，好，肝经这一方面。那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啦，尤其是现代的人，哎呀，生活压力很大呀，熬夜呀，第一个就是先伤肝呐，好，心情不好发脾气也伤肝呐，肝生病了之后，哇，引发的很多的问题呢。所以说下一回合呢，我们要请总裁跟我们聊聊我们的心爱的肝，心肝心肝哦，这是很重要的。谢谢总裁， 不客气， 拜拜， 拜拜。